是这样的、Until the moment and looked up 抬头起来看、是的，然后他变得非常的兴奋，开心的摇着尾巴，把自己的水盆都打翻了、这句话、是今天我们的第一句微信挑战。 对 啊，我们很少呢说看小狗很开心呐、摇尾巴呀、打翻水盆啊，这种一连串的栩栩如生的一些动作的情景。 对， 到底应该怎么来说呢？来考考大家吧。 嗯， 第一位新同学，非常帅气的胆小鬼。 好 ，Then it's get very excited. It basin overturned by tail happy wag. 尾巴快乐摇动。 对对对对对 ，tail happy wag， 我们可以放、可以换一点点。It's wagging tail, wagging tail， 对不对？但是那个 overturned 可以 ，it's basin， it's basin。Basin is right. 那个前边 then it's get very excited, 可以换 then it got very excited. And overturned its basin with its wagging tail. Okay. 你看首先这是一个过去式嘛。 对。 所以呢你要用 got very excited. 对对对。 表达正确的时态。 嗯。 那个摇尾巴呀，小狗摇尾巴叫 wag its 对对对 tail. Yeah. 所以说摇动的尾巴可以用 Yeah, it wagged its tail or it overturned its basin with its wagging tail. Wagging tail. 对对对。 来 ,wag 怎么拼写 对 ,W-A-G, 但是之后可以说 wag,W-A-G-G-E-D.、 这种固定搭配一定要记住。 对。 Wag its tail. 对对对。 Wagging tail, 摇动的尾巴摇尾巴。 对对对。 这是不一样的。好不好？那个水盆呢？ Basin. Basin. Yeah. Water bowl, basin, 可以。那个 basin 就很大的。 对 ,basin 是特别大的水槽了。 对对对对。 但它小狗嘛肯定一个水盆一个水碗。所以用 water bowl。 Water bowl 也可以。 bowl 就可以了啊。 对。 羊蛋。 对。Then it got so thrilled that it waved its tail happily and even overturned its basin.这个可以差不多但是你如果你开始有got so thrilled that 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那个从那儿那个这个那个 that 可以放个后边听一下我问那个换完了的then it got so thrilled and wagged its tail happily that it overturned its basin 所以那个that 可以放后边、 那个 thrilled 可以吗 对对对 got so thrilled and wagged its tail so happily that itOverturned its basin. Thrill 的意思啊，就是当时我就震惊了，就是这个意思。 Yeah, 小狗当时就震惊了。 Yeah, 可以 ，thrilled, excited, yeah. yeah. Overturned 就打翻了也行哈。 对对对。 范范同学啊。 Then he became very excited, wagging his tail joyfully, and overturned his laver. Laver. 这个 laver 有可能 laboratory 什么什么，但是我们在这儿可以用 water bowl, water bowl.然后那个 wagging his tail joyfully 可以但是那之后有 and overturned his water bowl 如果我们说 overturned 可以之前用 wagged 然后换完了是这个 Then he became very excited wagged his tail joyfully and overturned his water bowl 好 所以 wagged overturned 一样的、 结构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对对对 没有什么大问题但都挺好的、Wag his tail joyfully 对对对 欢乐的摇着尾巴这 joyfully 用得很好 对对对 好平凡之路呢来我来帮他念哈、Then it became Psyched Yeah yeah yeah Waggling its tail happily Yeah And flipped overIt's basin. 对对对，如果有 wagging， 你要用 flipping。如果有 wagged， 你要用 flipped。所以不用 waggling 之后有 flipping， 有一个一样的。Then it became psyched, wagging its tail happily and flipping over its basin. 也可以。 你看一个句子当中，前后如果两个动词要进行平行的话， 对对对。 那么前面要用过去式，后面也要用过去式。前面要是用 ing， 后面也得用 ing。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平行状态。 比较舒服一点点。对， 这是在英语当中讲究的平衡的状态。平静说 Then it got very excited、Wagged its tail And then split its basin over 对对对 Spilt 也可以但是 spilt 是那个 spilt 什么水 Spilt 什么牛奶所以这个我换完了是这个、Then it got very excited Wagged its tail And spilt the water from its basin Or spilt all the water from its basin 你知道 spilt它一定是洒水啊 对对对 洒什么奶啊、 yeah. 洒什么液体之类的 对对 所以它后面得跟着液体它不能说 spilled some 什么伤盆盆 这些 right, 这是不行的哈。好，再来看看丫头说， 嗯，好， it became very happy and wagged its tail, but then it turned over its basin. 对对对，那可以 but then 你可以换 and、it became very happy, wagged its tail， 在这儿用 and knocked over its basin。 哎，好，好，第一批的同学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对对， 还有 Angela 轩啊，西柚啊，哎，都很好。 Yeah. 我们来看一下老师是怎么说的，这个 好好好。Then it got all excited. It knocked over its own water bowl with its wagging tail. 先说他变得兴奋啊，兴奋啊。Then it got. 好，这就是老外用词精到的地方了。 All excited. 对，你可以说 got excited. 没毛病。 Yeah. 他说的是 got.All excited. 对对对 you can see every part of its body showing excitement, not just like 他加了一个全部 对 全部的兴奋、你说这说不通啊说得通、Got all excited. Yeah. 就是全身每个汗毛都非常的兴奋 对对对对 特别开心的那种、哎呀不知道是抱着你好呢撞着你好呢 对对对 舔你好呢还是怎么着就是 got all excited,、全身都很兴奋的状态开心的摇着尾巴把水盆打翻了 对 it knocked over its own water bowl with its wagging tail 好打翻 knock over 对 knock over 对 knock 敲门也是 knock knock、knock knock yes knock off、 yeah. knock over knocked over yeah 搭配词语很多打翻、its own 它自己的 water bowl 吃饭的那个饭碗叫 bowl 对对对对 yeah water bowl food bowl 就这个 食碗叫 food bowl、bowl 对 水碗叫Water bowl、with its wagging tail. 好，学会了、yeah. wagging tail. 对， 有一个同学写了 swagging tail. Yeah, that's cool. It's got a hip hop tail. 我们知道现在 swag 很流行， 对对对对 是吧？这个单词。 Yeah. 他就写了一个 swagging tail. Wagging tail. 可能也是记错了。 Yeah, that's alright.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爱好很广泛。 Yeah. wagging tail. 记得啊、开心的摇尾巴是这么说的。马克说。 Also, my friend and I got paw prints all over our pants. 同时呢，我和我的朋友啊，身上到处都是爪印。大家看这个场景是不是很萌啊？ 对对对 We got 什么 paw prints？ 哎 ，paw， 好了，看这个单词 paw。 对， 这是特指的什么？ 对对对，那个小狗的那个脚。这什么五个这 爪子 很可爱的、 哎它那个爪子你看猫猫的爪子叫 paw yeah yeah cats, 狗的爪子叫 paw dogs,、yeah. 那 tiger 的爪子呢 yeah yeah 也叫 paw paws、yeah. 他们是 super paw 对对对马不能说 马不能说马叫蹄子 对对鸡不能说 鸡是爪子也不能这么说 对对对对对 yeahJust if they had those little soft cushions there. Yeah, canines, felines, those kind of animals. 猫科犬科动物啊他们有是吧 Bears too, maybe. Bear paws. 熊也是熊掌 对对对 熊掌波清波 对 那个都叫做 paw 对 那么印记呢 prints、 yep. paw prints 就是爪印、 yeah. footprints paw prints、yeah. we got paw prints all over our pants、 right. 我们的裤子上呢到处都是、啊、 对 我刚才跟马老师看呢我说你看我这腿上还有狗毛呢 still got the paw prints、yeah. 我还有狗毛呢我说我裤子都洗了我还有狗毛呢说明、 yep. 没洗干净 those hairs they stick anyone of you if you have a dog you know what that's like 对、yeah. 我还希望能留着呢留着 Sweaters in the house. 做纪念品哈、 yeah. 好 All over 就是到处都是 our pants 对对对、 马克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That's charming Hey Charming Charming Charming 是有魅力的、哦、 对对对对 但在这里肯定不能说有魅力啊 可以 啊 对 那是什么意思呢 很漂亮很可爱的、 很漂亮很可爱、 mm-hmm. 这就是咱们平时的形容词活学活用的地方 对对对 That's charming 你要是没听老外这么说你不知道可以把 That's charming 用作很可爱啊 Yeah, yeah. 是不是？ 可以。 That's charming， 哇，真好可爱啊，好漂亮啊。好了，去玩的时候喜欢那儿的景色吗 ？Did you get to enjoy the scenery while you were out there？ Did you get to enjoy get to？ 就是有机会吗、 Did you have the chance to？、 哎、有机会吗 ？Get to 啊、get to do something， 有机会做某事。Enjoy the scenery 啊，风景。While you were out there， out there 又是了哈，出去在那里。当然了。 Absolutely. 非常的 absolutely, 肯定的 absolutely.、Mm-hmm. 我们摘了些水果走了一段长长的路。 We picked some fruit and went for a long walk. We picked some fruit, 摘了些水果。哎、我们真的摘了我们摘了好几盆的草莓、但是别人摘好给我们的。 That's cool. 假装我们也摘了。 Nice. We picked some fruit and went for a long walk、走了一段长路叫 go for a walk、 yeah. 听上去玩得很愉快哦 Sounds like you had a great time. 这句话呀万用哈万金油语句、Sounds like you had a great time.、不论别人做了什么你都可以说 对、 Looks like you guys